这好吃还不得给， 你得考虑啊 啊！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他瞧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当然是瞧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嗯， 我认为 怎么着，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太对了，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嗯，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传说的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啊， 伴奏？ 谁弹的？ 不是外人。 谁呀？ 你父亲。 啊，我爸爸也去了。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你就来吧。 据传说的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还够合托的。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啊到山南。时可恨这险恶的山峦，会割断了人间路，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好， 当当当里根当，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啊，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嗯，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怎么说的？ 哎，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这是丁文元，这是。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听曲艺。马志明是国内少有的既表演又创作的相声演员，他所表演的相声精品数量甚多，文武兼备，既有文哏的风范，更将武技融入了相声表演当中。马志明深得父亲马三立的精髓，更在学唱方面有了发扬，京剧、京韵大鼓、单弦、快板书等都有很高的造诣，足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为您送上关学增演唱的《北京琴书》，有话好好说。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